炫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早安，早安啊！今天来到了早上的七点钟，是4月16号啦，也就是说呢，这个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嗯、啊，好快啊，好快啊！然后马上就要到五月了，五月就有劳动节了啦，过、啊、有教师节啦。啊一堆结了是不是 真的如果你们自己本身翻回就是你2025年的 resolution 的话 对 到底完成了多少 哦而你有写结的、 啊、没有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有这个习惯 你有什么 resolution 写你要打好 big ball 你要去比赛这样 没有其实 big ball 真的是阴差阳错出现到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兴趣来的 可是你不会因为打这么久过想要去比赛还是有想要更深入的参与这项运动吗 那肯定有的是近期才有的想法就是刚好我们的球友们呢都还蛮积极的啊，不只是练球啊 有办比赛了啦然后有参加比赛了啦 对、哎、他们想说 OK 我们一年之后参加比赛我想说一年后也太久了吧 一年后就明年了 哦 太久了吧 哇不会啦还好啦 我觉得有时候 准备一场比赛一年 OK 吗 没有我觉得不需要准备的你去给人家啊就 smash 几下你大概就会成长对 好像是这样子、嗯、反正就是2025年哎，很快啊我真的很快啊再多两个月就一半了你知道吗所以各位有什么要做的今年、哎、赶紧做起来不要再黑了然后在黑啊就真的是2025年过去了、啊、我上来听你第二代影的人请就不过一万多天小弟个选 Beyond Trend 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勾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看到呢这项企划哎呦让我们看到了帅气的朴宝剑说的就是这个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呢还有韩国工艺设计文化振兴院呢他们就共同推动了这个企划叫韩服 WAVE 项目的、嗯、那其实在啊今年呢已经是第六年了啦透过这个计划呢 2022-2023-2024 呢有这个代言人分别是金妍儿秀智金泰梨等等等等的他们呢都作为了这个韩服的代表性人物去向全球的朋友呢展现讲说韩服是有多么的好看等等这样子的 我只能说这个筛选人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内部的人啊都非常的有眼光选择朴宝剑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啊毕竟他近期演的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他的魅力四射啊 对啊 Kelly 凯先生就进来跟我讲说哎呦看到那个苦尽甘来遇见你哇哟很帅啊朴宝剑这样子 没有因为他在演戏的时候他透露出一种好像无辜的感觉但又觉得很值得依靠 的我跟你讲他不只是演戏是这样子因为我看了这个幕后花絮 IU 在访问的时候呢有讲到说其实他在拍摄的时候有时候会很长时间那就很热嘛就人一定会我们所谓的闭塞你知道吗然后我当 IU 很 gram 的时候朴宝剑都会跟他讲说 IU 没有关系的我们好好吧没有什么东西的啦不用生气的我们等一下就好好休息 然后还 有下一场戏我们就回家好不好这样子对他就是一个暖男他就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一个男人、 嗯、我自己本身超级无敌爱这种类型的 所以你 我觉得他穿的韩服更加的吸引 所以如果朴宝剑穿着韩服来找你的话你就会马上沦陷 肯定不需要穿韩服我都沦陷了呀、哦、我单单看这部剧我都沦陷了耶 所以各位可以多多看起来苦尽甘来遇见你 Kelly 凯欣最近在刷 对我已经追到第12集了 12集有16集是吗 对对对 哦还有4集加油啊 yep, yep, yep, yep, yep. 这两天看完他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呱呱练习生勾选呱呱练习生啊今天我们要说回呢前两天有讲到的这起案件呢、是来自 The Boys 的成员善宇呢他就最近因为在跑这个活动的时候哎走下走下耳机就掉了嘛对不对然后耳机掉了之后呢他想说哦我的耳机但是没有去捡让这个工作人员捡回给他之后呢大家就开始有点讨伐他讲说、哎、 引发热议 对就讲说你人品很差你为什么没有就是去捡起来为什么要等人家捡给你这样子 对就太多的网友评论说或者是去、哎、评判他的这个整个行为 是的 所以导致呢他近期就发了一个道歉文、啊、就说哎对不起啊类似来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啊当下没有去想太多之类的 是的真的我们也知道嘛之前呢这个前辈娜娜呢就是有发文也想说哎呦他应该被教训一下这样子、我个人感觉他当时应该是挺无助的吧因为毕竟短短的几秒钟的影片11 million views 然后呢他就是掉了一个耳机而已当下这么多人的情况底下你可能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就被网络的人们讨伐了这样子 OK 对对对 那他发了这个道歉文里面的内容呢大概就讲说我一直在思考啦讲说我要 要如何表达我的真心。然后呢，其实我知道可能我当时处理也不够好，但是呢现在已经非常疲惫了，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样子。当时我冲动没有办法注意好自己的言行，就在这里跟大家正式道歉了。然后这个长文真的很长，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支啊、不是这个，不是影片，是这个整个 letter 文章， 是的，没有错。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接下来口下留情了，反正这次道歉了，对不对？ 对对，我觉得他单单就是出这个道歉，我已经是非常的有诚意，跟足以看得出他自己本身对于这个举止上的一些感受吧。 是我可以同意讲说，如果真的今天是很严重的原则性问题，大家想要讲的话没有关系，但这个真的。我看了影片真的还好， 真的、哦。 Okay, 所以各位啊、请理智的 手下留情啊， 口下留情啊，说这个炫 币哦，全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呱呱练习生，今天七点钟呢，我们要看到这档节目啊，这档节目的名字叫《我独自生活》，看到两位女团成员呢，他们展现出了最真实的自己吧，可以这么说。OK， 那我们就看到呢，这个 IVE 的成员 Ray 呢，这一次呢就带着自己的这个爱犬叫保时捷，哈，就一同拜访了这个 好帅的名字哦。 是的，就是这个 Red Velvet 成员 Joy 的这个家、OK， 他们就在里面呢展现了最真实的互动。然后在这个互动当儿呢，你看他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穿睡衣。在家里可以什么都不做，但两个人关系就是很好。 我觉得闺蜜的关系就是这样啊，你就是什么都不做，然后甚至你不说话都不会觉得尴尬、 啊、 如果你一说话起来呢，就可以很真诚的去分享近期的事件啊，还是你的一些心事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画面当中呢，可以看得出他们感情非常的好。 讲话讲到一半就很好，然后就你累吗？你肚子饿吗？要不要吃东西、啊？ 就是真实的一面、啊， 对不对？ 哦， 我平时也这样讲话，那比小心哥、啊， 我没有教你这样讲话呢。 OK， 然后就在当时有讲到啦，讲说Ray 就好像他亲妹妹这样子啦，让他觉得说，哎呦，真的很舒服，跟他相处的时候，重点是哦，他讲 Ray 是看着他开始怀抱成为 K-pop 歌手的梦想的，就想说他是他的启蒙导师，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因为当时他就主动去靠近 Joy 嘛，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整个关系就越来越好了，一直到现在。 所以你现在的闺蜜也是这样子的吗？就在家里两个人什么都不做，然后你 housemate 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但一说话的时候也可以侃侃而谈， 可以讲到去第二天早上 对类似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这是最舒服的状态啊。 对呀、OK， 希望各位都可以有这样子的闺蜜，这样子的兄弟了哈。马上来听歌，又来自 IVE 的 Attitude， 选了个选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Moon Young。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oy Next Door 的 If I Say I Love You。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优选呱呱练习生。 今天我们看到呢，前 Luna 成员呢、就这个女团成员 True 呢，她最近就分享了她的一套 idol 控制饮食啊，七种最健康的食物。当然 True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她的名字也叫 Kim Ji Woo。 OK、 yeah. 那今天就来盘点一下我们熟知的一些健身餐，还有一些可能我们没有想到的。 你要知道，就是 idol 呢，站在舞台上啊，不管是上镜啊、表演，他们都要展现出自己最最好的状态吧。我不能说是最怎么说 最 fit 的身材，其实也是最 fit 的身材了， 对对对， 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每一天都是他们的 top form， 对自己很严格。 是的 ，OK， 首先第一个大家应该猜到的 chicken breast 就是这个鸡胸肉了哈， yeah. 因为低卡路里，然后高 protein 嘛，对不对？这个就不用说。那第二个呢，这个大家肯定有在刷健身餐的时候看到 cabbage 就包菜啊、那包菜很多时候都会作为这个米饭啊面包的平替这样子的， 跟 chicken breast 一起搭配是蛮不 错 的， 没有 错。 然后第三个呢是 ABC juice， 不是我们讲的那个 ABC 汤、是他们韩国每次便利店里面有的这个 ABC 饮料。 那我觉得如果近期有去韩国可以买一买这个 juice 来 try 其实你在我们这里的韩国便利店应该也可以找得到的、 really? 对，就是它有蔬菜啊水果啊全部掺在一起就是制成这个果汁这样子、然后第四样呢是这个干的这个 seaweed 紫菜 seaweed 这样子 OK、因为它低卡嘛，对不对？然后呢又可以当做零食，最馋的时候呢可以吃。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吃韩国餐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会放这个紫菜，然后放糖所以是很危险的，是热量炸弹来的。 难怪我那么爱，因为有糖在上面。 因为你是那个糖，哇， 我很甜吗 ？Sweet 啊！ 哎呦，难得哎，今天称赞我哎。 等一下那个 Ben 给我啊。 又 bang in 给你，可以真诚一点嘛。 OK， 第五样啊、这个是 lemon juice， 还有一些roasted salt， 因为他在家里呢会很多很常煮饭，那他们就会找很多就是一些调料品的平替，比如说 lemon juice 啊，嗯、或者说 stevia 等等这样子的啦，可以控制饮食。第六样呢是 tuna， 哎，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 protein 在里面的，所以你们吃的话，哎，也是非常健康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哦，不要找那种油症的那种 tuna， 你要找水症的那种，因为油症的就吃很多油了，你知道吗？最后一样、 salad 还有就是 low calories 的这个 dressing， 是的，就是这个酱啦。如果你吃 salad， 然后你淋那种很哇 heavy, 这个脂肪很重的、这个、 Thousand Island 啊 mayonnaise 啊 sesame sauce 啊这样子啊，够力了， 完蛋。 所以各位请要、就是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是的。 好的，马上我们来听歌吧，有来自张碧晨的别等啦，出发吧。 手的歌选 Beyond Trend，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狗血越心好玩。 Good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Moon Young。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早安，早安啊！今天八点钟要聊什么话题呢？ 渣渣考核官， 有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讲关于朋友生日啦，或者讲说你有一个 scenario， 你必须要送朋友礼物、嗯，比如说可能是他的生日啦，像刚刚说的，可能是周年庆啦，可能是你们友谊纪念日啦，或者等等等等的。OK， 还有友谊纪念日啊， 那你知道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 庆祝的嘛， 最贴切的场景就是好，比如说你的好朋友他在办一个21岁的庆祝派对、 birthday party 啊，因为一般上21岁都会办的比较大一点点嘛， 或者 他会请。 或者大寿这样子 呀、yeah, 所以 that's why 你不带礼物就好像怪怪的，但是你又觉得他啥都不缺我 okay, 反正就是在你要送他礼物的情况底下，你不知道他想要什么、OK， 然后你看起来他好像什么都不缺这样子，他也没有讲过他要什么，这样你觉得你应该硬要买一个礼物给他吗？还是讲说其实今天你可以、有另一种选择，比如说带他去买啊、或讲说让他自己选啊， 对， 给他钱啊，买 gift card 给他等等这样子的。 是的，你们会怎么做选择呢？就可以 WhatsApp Cellcom DG5G 号码0699988889，也要记得到国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的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0169988889哦。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通关国选渣渣考核官， 国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关于如果你要送礼物给朋友啦， OK， 不管在什么 occasion 底下你想送给他，但是哦你又不懂要送什么，然后看起来他好像什么都不缺、这样你到底要硬去买个东西送给他呢，还是讲说今天你可以带他去选给他 cash 还是怎样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你们的友谊呢真的是很深厚的话，我觉得可以让他自己选择、因为呢来到成年人的世界哦、你其实有可能已经不知道他缺什么跟不知道他要什么了。 可是有的时候真正收礼物或者送礼物他不在于不在乎对方真的缺什么，其实 OK， 因为 你买中的话是 bonus， 可是你送礼物是一个心意来的， 我不想要去猜测，因为我觉得来到长大了之后呢我是比较实际派的人、我希望一个人收到礼物或者是我自己收到礼物的时候呢是我可以用到或者是实用性很高的 OK， 所以我就会立马问他说你近期比较缺什么，是缺粉底吗？ 哦，所以你会直接去问那个人、 对，就想说你近期有没有很想买的东西啊，我们就会、问他的意见，然后我们就会、几个姐妹一起 share， 所以你打直球去问这样子啦，就不会讲说我硬要买一个东西送给他、 因为我觉得 可能买到 不喜欢的， 好比如说女生都喜欢香水但是味道很难做选择， 就可能你买到是他不喜欢的味道， 对，我想说浪费钱啊、 可是这种礼物我不可以选香水，真的很恐怖、因为你喜欢的他未必喜欢嘛，对不对？ That's why， 所以各位、 打直球吧，恋爱打直球，不友谊也可以打直球的。 是，你会这样子做吗？还是讲说其实你会觉得生日的时候就是应该买一个礼物让他不知情的情况底下送给他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89啊，01699888895， 水的圈 Beyond Trend，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Moon Young。 哦，还有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飞道儿的《你会来看我吗》，也是我们这一次歌选魅力伙伴 Star Fortress 主办飞道儿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越战，将会在7月12号晚上8点呢，在 Miri Indoor Stadium 申请开唱的，门票已经全部 sold out 了啦。OK， 然后过后他们有加位的，可以去到 mydoubookmyshow.com 去看一下还有没有票哦。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送礼这一块了哈。如果你要送礼物给你的朋友，但是你发觉他好像啥都不缺，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要送他什么东西，你会硬去买一份礼物吗？还是想说你有其他方法？ 啊，这样子的。 你自己本身会怎么做选择？ 我会被选他平时讲的话去观察，然后还有他的 social media 去买给他。 OK， 如果是我的话，你觉得你会买什么给我？ 哇，现在马上想。 Based on 你的观察。 现在马上想真的很难。 很容易的其实。 Based on 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不会 go for 化妆品护肤品啦，因为你比我更熟。 OK， 什么送一个男人给你？送一个 男人最好是那么容易找到跟送给我。 送一个男，我直接帮你配对哦，我直接开机对你有感觉，帮你配对哦。 哎，你讲吧，从去年讲到现在都没有。 哦，我知道送你什么燕窝。因为每天你都会喝燕窝，是不是？ 哇，这个 OK， 怎么？ 这个 OK，这个有在了解到我，不错不错不错。 还有一些助眠的产品，因为这个人每天会失眠， 没有到失眠每一天啦。 就是找一些比如说那种 diffuser 啊、香精啊，或者说可以助眠的一些。 OK 哦，你这个反呢？ 是不是 OK 哦？ 或者 speaker 啊，就给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就是开着或者夜灯啊，夜灯啊 ，speaker 很 OK， 那种很 insphone 的夜灯。 OK，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给你100分， 是不是？我跟你讲，就是你这种意想不到啊，才有那个生日的意义。因为好像如果今天我问你，哎，你要什么？没有惊喜啊，懂吗？那个生日的意义不在。 我要 Big Ball 牌1000块。 你自己买哦，我帮你找款式，你自己买哦，好吗？OK， 各位，你会怎样选择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到底是亲自去选礼物给他，还是问他这样子啦？哈，选了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温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选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 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呢？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关于朋友啦。如果今天你要送礼给朋友，但是你又发觉你不懂要送什么，他什么都不缺，这样子，我这样你会硬去送吗？去找东西送吗？还是讲说你会用其他方法直接问他带他去买啊，给他 cash 啊？ 有网友直接 WhatsApp 进来他的想法了，我们马上来听听。 早安，勾选。 早安。 就如果一个人我不知道送什么给他。我会观察他身边缺什么东西，然后还是说就是我会探听看他需要什么东西吧，可是我不会问得太明显，到时送他就知道惊喜啦。因为我之前有送一个礼物给我表妹嘛，我就看他的那个房间就是缺了一个收纳柜嘛，就是那种化妆品的那种，就是就看他很需要，因为他都知道桌面很乱，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给他，他就很意外收到，说他很喜欢。 我觉得懂得送礼的人的观察力一定在线的。 对，我也是想讲，重点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一年都会有一次生日嘛，所以其实现在开始，你就应该去好好观察你身边的人，其实他缺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在意那个人，你就平时都会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比如说我这样子咯，观察到Kelly开心需要一些助眠的产品啊， 哎、 他想要喝燕窝啊， 哇，还不是我跟你说的，我喝燕窝。 我看着你喝了咯，我问你。 我又没有每天在你面前喝，又吃。 OK， 反正就是要多多观察你身边的朋友，然后有机会的话就惊喜一下他们喽，就让他有那种哎，这么你懂我需要这个的这样子的感觉，这样才是生日送礼的一个意义嘛，对不对？ 耶、yeah, 啊，这个选 Beyond Trend。2025开始的 Concert Tour 开 on 啊，将会在5月24号晚上7:30呢，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可以马上透过 my.bookmyshow.com， 而购买 VIP 的 XOL 们呢，可以参与Soundcheck 的环节哟，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呢？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到说朋友之间啦，如果你要送礼物的话，就是如果你又不懂他要什么，他好像什么都不缺这样子，你还是应该继续买吗？还是想说你要直接带他去，就是买那个礼物，或者是给他 cash， 我个人 包车这样子， 是属于会打直球的，直接问他说你要什么东西，那我就买给 你。我跟 你 讲，还有另一种方法，为什么我今天开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生日，那我就买了一个东西给他，但是可能怕这个东西 size 不对，这样我就问了那个店员讲说，哎，可不可以回来换的？ 难道你是要跟他求婚买戒指？ 啥都没有戒指，我 当时量好钱的啦。哇哦，是那种人家在睡觉的时候，你去用那个绳子来去量他的、那个。 啥都没有朋友买戒指。OK， 反正就是这个朋友他后来发现这个 size 不对，我就带他去换咯。然后换的时候我讲说 ，OK， 如果你有看到其他款式你喜欢的，就直接去换吧。然后换了之后、 okay. 差价我来补。 哇，很帅耶你。 所以就最后就补了差价，然后他也选到他喜欢的，这样至少他会觉得说，哎，你真的有用心在选我的礼物之余，当然后面呢我也可以就是选择我喜欢的东西。 对对对，我觉得。 有时候呢，哎，不一定要送礼的，你陪伴也是一个很 sweet 的东西，就比如说你陪他一起八卦。 对，我觉得在过去吃瓜学会的每一个故事哦，里面的这些同学啊都需要你的陪伴， 真的。 哇，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真的觉得好夸张哦。 是， 比如说这个呢，讲说见到他这个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叫他脱掉衣服跳舞，哎，什么概念？你是老师，啊，你叫你的学生这样做，哎。 如果你想象，那可能大学两年里面那几个 sem， 每一个 sem 要给他这样子打心是很辛苦的。他就觉得我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天了，最后一次了，雷姆就这样做，我这个女生就真的这样做，他就真的是脱掉衣服跳舞，然后就 DIY。 重点是那个老师还关门，懂吗？而且他是那种大职位的老师，他就是有自己的房间，人家不会进来这个房间的。 还给我拉什么百叶窗，你知道吗？ 对，就那种哦，那种办公室政治。 一般上我们看到那种 drama 都有的， 从办公室偷情那种啊， 是是是是是， 就拉着那个百叶窗， 是是是， 然后就关门这样子。 真的，你们想要知道完整版的故事的话，一定要马上上到勾炫的 YouTube 观看最新一集的勾炫吃瓜学会啦。而且呢，同学篇即将要上线，然后就在明天的这个下午4点就会准时上线啦。 是的，在4月23号星期三呢晚上7点，我们勾炫全员 MC 也将在这个康乐夜市的 PUNC Lemon Tea 手打柠檬茶档口跟你见面的。我们会送出呢很多杯的这个手打柠檬茶，是由我们男 MC 们亲手打的，然后女 MC 们也会在现场呢就找诚意。然后如果你要赢到的话，就记得要先 subscribe 我们勾炫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 like share 还有 comment 哦。 是的，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三在康乐夜市见啦。 See you. 吃瓜无罪，吃瓜万岁， 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今天9点要分享什么好消息呢？ Crystal 勾炫西西应援队啊，今天9点呢，我想要分享到昨天我在家里哦，因为就是回到家之后，我开完会了，回到家差不多5-6点这样子吃完饭，有点心血来潮，看到家里很乱，我就收拾哦。然后一般上我们都会断舍离嘛，对不对？ Yep. 断舍离的东西有哪些？ 衣服 咯，是不是？ 要不然就是一些哩哩喳喳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买东西的 receipt 啊， 对，要不然盒子啊， 对那些东西咯 ，OK。但是我昨天哦。我的断舍离很特别， 什么呢？ 我断舍离我的那些调料品，就煮饭那种酱油啊， 哎，很容易过期的， 啊， 然后自己本身没有发觉。 哎，我才发现原来哦，它很快过期的， 过期10年了，是不是？ 没有啦，没有，因为我看回的时候其实是今年，哎，不是去年年尾12月过期的， 哇， 可是我没有发现到。然后昨天刚好我在清理嘛，叫我就拿起来看咯，就多看一眼这样子，一看哦，三罐过期了，哎。 这样你还有拿来煮来吃吗 ？OK， 我最近煮的比较少，但是其实前两个月我都有在煮东西，所以我都有在吃到。OK， 我不懂。 But no problem, right？ OK， 他说没有事情，但是就会害怕咯， 啊， 因为就是后面才有点你有蘑菇什么的， 对， 过期了，这样不是危险哦？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吃 vitamin C 的， okay. 你知道吗？然后呢，当时我的 housemate 就拿来吃，他突然间看，哎。过期了我， 你的 vitamin 过期了， 吃啊，我反正我吃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 vitamin 应该还好，就 vitamin OK。 但其实也不建议。 我记得之前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毒药，它过期了，这样它是越来越毒了嘞，还是它没有毒性啊？ 我觉得可能没有毒性啊。 没有毒性啊？没真的没？ 嗯。 可是它过期了哦，没有人想到它会怎样的哦，这样会不会越来越毒哎？ 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所以 vitamin 过期了会不会？越来越懂 vitamin 呢， 这是什么歪理？所以大家你们不要听我们胡说，一律呢，你看到过期的食物都不要吃了，好吗？ 对，丢掉它，断舍离啊！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叶润中的《爱你的心事》，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应援队， 酷炫西西应援队啊！今天继续来看一下之前在我们 IG Story 分享的网友们，他们都写了些什么吧？ 哎，有一叫 Luna 0309呢，他就 DM 我，他说呢，他近期也是跟我一样去了香港， 哦， 然后去了香港要吃什么呢？ 吃蛋挞 呀， yeah, 没有错， 胡萝卜， 对啦。然后呢，当时在排着队的时候呢，他刚好前面哎，就是马来西亚人， 很多人去香港最近。 对，我觉得不知道哎。 其实我一个朋友，他们是一对 couple 来的，他同一时间跟你在一样在香港， 你没有跟我说， 就是29号一起去，这样哦。 我就跟他说，哎，你是 Chris 的朋友，我们就是朋友。 然后你们一起去排队， 你是 Chris 的 brother。你就是我的 brother， 就是你们就一起去排队去买蛋挞 啊， 这样子啦， 啊，差不多可以这样概念。 所以最后他分享什么？ 他就是说他前面排着那个马来西亚人嘛，刚好我们就聊到天，怎么口音就是那么像马来西亚？ 其实你一听就知道是马来西亚。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起天来了， 哦， 然后说哎，你来到多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他那个 Luna 呢就开始问他说，哎，香港到底有什么必吃的东西 ？OK， 然后那个。 排在前面的人说，其实我来香港已经两三次了，你一定要去吃这个云吐面呐、啊，这家什么名字啊，就很热心，然后嘛，就有莫名的那种亲切感。 旅行就有这种莫名的一些魅力，可以让你认识到你可能完全这辈子都不可能遇到的人。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跟旅行的这种奇妙的点吧。 然后最近我又刷到一个人，他是讲说他去独旅的时候就一个人旅行了，交到了他现任男朋友，然后要结婚了。哇！现在讲说大家都应该独旅行 了。看来不是我脱不了单，是我没有去 独旅啊。 That's right。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 独旅 啊？如果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就 独旅， 然后我就可以请假的时候就 独旅，然后我可以请假让 Kristen 我一个人独自 on air。 独 air。 独 air。 好了，马上来听歌，来自陈村长的《爱怎么了》，首歌选 Beyond Chen。 勾选西西应援队啊，继续来看一下网友们或者说听众朋友们都有分享什么好消息吧。 哦，就有这位呢 Stephanie Gunn 呢，他就说他本来要去一个聚会的，然后突然间、 okay. 有可能大家都不得空就取消了、 okay. 结果呢他就在家呢一口气看完这个苦尽甘来遇见你。 可是一天看完是可能的呗？ 看你 16集就是一个一集多久？大概 40到50分钟左右吧。如果今天刚好他聚会的时候是在 weekend 的话，他从早上看到晚上是 13到15个小时。 哎，我觉得 OK 啊。有些人就是可以有这个耐力跟这个耐心。 好厉害哦！ 哎，因为有些人看剧哦，他们不喜欢一集一集看 的， 他们希望哦，就是等到那个整个剧播完了之后呢，才可以。 对对对，因为你要等 啊，下个礼拜更新那样子就很闲哦，是不是？ 而且你要知道，近期虽然苦尽甘来遇见你已经是迎来大结局了，但是。纷纷那些还没看过的人他们都会立马再去看， 像我这样子哦，我想看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去看、哦、就忙的时候 不要借口哦， 没有真的一集40多50分钟真的很 难。 Speed up 2.5 不可以啦，要看细节的，这种要看演技、要看细节。 哎呦你不要支持 IU 吗？ 啊，什么 你不要支持 IU 吗？ 支持 IU 要，肯定要支持啊。可是我 那就看，不要那么多借口。 OK， 今天晚上回家看。 哎，明天我就审问你。 我看解说 先。第一集是什么剧情？ 我现在就可以讲了，应该看解说先来啊。我们来上来听歌啦，有来自 Top 登陆少年团的《我 vs Justin Bieber》，选了个选 Beyond Chen。 Crystal，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勾选嘻嘻应援队， 勾选嘻嘻应援队。今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好消息喽。 哇，有这位呢 ，Alex Tan underscore 呢就有 DM 我说他半夜我有巴肚咬我，就是Hungry，Hungry， 这么坏的？ 福建吧。 哦， 巴肚腰。 巴肚腰，我也是格兰丹话、啊。 不是不是， 我是福建人我很丢脸哎。 有可能没有，因为我们那边格兰丹的福建话有些字眼是跟你们不一样 的。你不是讲别个那个什么语言吗？ 湖北话、 啊。湖北话。 对。 哦，不是讲湖北话的。 豆子窝。 豆子窝 就是肚子饿的意思。 哇，这个感觉上好像嘎吱窝那个嘎拉得。 喂，差那么远你都可以连接到。 哪里哦？肚子窝。 豆 子窝。 豆子窝。 豆子窝，嘎吱窝，一样的吗？ 你还嘎炸嘞？他就说他半夜肚子饿，然后结果去翻一翻那个冰箱的角落，说哎。发现到他昨天买的泡芙忘记吃了，你感觉就是人间就是好像出现一道光， 宝藏是不是？ 哈， 哦， 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你不觉得晚上吃泡芙很罪恶吗？ 你不要想啊，肚子饿先医饱肚子哎， 然后吃完了过后讲什么？这么我要吃 哦， 对啊， 我可以明天早上吃的吗？ 是我应该说服我自己说，带着饥饿感入睡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结果还是忍不住了吃了那个泡芙。 幸福吗？带着饥饿感入睡 ？OK 啊，你隔天就觉得哇，我满满的 成 就 感。哇， 是不是？我就是这样的概念的。 哎呦，那所以各位啊，要吃就吃啦，不要亏待自己啦。不过适当时候要运动一下 ，OK？ 是的。 选择可选 Beyond Trend。我们这一次 Go Show 媒体伙伴由 Mastery Creation 主办，四合吉隆坡站 Meet Your Superstar 将会在5月30号傍晚的5点，在 Mega Star Arena 帅气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马上透过 TicketToYou.com.my 去购买哟。 见过没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造成活力全打爆，Go Show Rising。 Rising Hour 啊，今天我们要讲到说呢，周末马上就要来临了嘛，对不对？而且我拜五放假， 多么的开心啊！ 所以明天是我最后一天 on air 了，这个礼拜了哈。 我近期刷这个社交平台的时候，看到我好多朋友真的远赴到 UK 呢去观看这个足球赛，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我记得之前啊，祖哥他阿九啊，他也是有去到那边，那你到下面没有看到 啊？ 真的很险，不过 真的。如果足球迷的话，你们自己本身暂时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机会可以去到外国去看足球赛的话，没有关 系。你要设立一个目标，先在家里看了先啊，在电视大屏幕前面看了之后，讲说 OK， 我几年几年之后一定要去到现场看 live 的。 Yeah, 就好比如说啊，本周 Astro Highlight 呢就有这个激动人心的英超联赛啦，它将会在4月20号呢星期日晚上的9点钟，这个富勒姆呢将会对上 Chelsea 的。你看到啊，近期他们在这个交锋当中呢，蓝军是比较明显占了上风的。富勒姆呢到底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办法在这局呢突破重围呢？ 是的，就要看比赛了哈。同一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伊普斯维奇会对战 Arsenal 的，因为之前呢他们就战胜了这个热刺啦， OK， 然后现在呢就更加努力要跟这个 Arsenal 对战，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这样子。所有的赛事呢都可以透过 Astro Premier League 呢收看直播的，当然你也可以随时随地透过 Astro Go 点播赛事啊。礼拜天看起来了，马上来听歌，有来自任然的飞鸟和蝉，是的歌选 Beyond Chen。